如果终有一日我们终要被灭声灭口，再听不到香港人的声音，今日你更要珍惜支持有人继续勇敢发声。 My Radio 一路坚强发声，炮轰不已，一直坚定坚持，营运上更极度需要你去支持。落座月费可以经 PayPal、 PayMe、 Patreon 转数快缴交，力争公道、公义、公理，哪怕歇斯底里，在间美丽战斗到底，力竭胜势，直到胜利，请支持 My Radio。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今天我看到一个新闻 都很有意思的，我们现在讲的香港全面赤化，共产党他都撕破了个画皮，大家就总之就各自逃命，去英国的人最多，因为你改变了或者扩充了持有 BNO 的香港人的个权利嘛，是吧？咁當然啦，共產黨就話你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啊，那個中方個備忘錄寫得好清楚嘅 ，BNO 係旅遊證件嚟嘅啫，唔可以拘留嘅。咁但係英國嘅講法就好簡單，你喺舊年七月一號，即係頒布施行呢一個即係港區國安法之後，咁英國外相已經即係做一個好清楚嘅回應，就話你喂，即係違反咗個中英聯合聲明嗰個承諾，係嘛？而家呢種做法對香港嘅人權咧構成即係好大嘅傷害，所以咧英國政府就決定嚇即係擴大 BNO 嘅權利，咁啊先至有個所謂五加一係嘛？咁好啦，由今年年頭到而家啊，即係用嗰個 BNO 簽證要去英國嗰啲，講緊係成四萬人係嘛？咁而家就陸陸續續都係申請緊嘛，係咪？咁有啲就走去香港的英國領事館那裡，是吧？去拿這個簽證。那英國政府現在就發現呢，他說香港的英國領事館都不穩陣，因為有北京特務監視香港的簽證中心，所以英國政府就擔心這個 BNO 計劃申請的人那個資料會洩露了給這個北京當局。他意思就是说，这个是英国政府说的，喂，有北京的特务监视这个香港，即是驻香港英国领事馆的签证中心，你的香港人进去，喂，他是影晒你，你明白吗？或者通过其他手段拿到你的资料，那就怎样？不让你出境咯。喂，你就算不是揸住个 BNO 出境，是吧？他不承认 BNO， 在航空公司不买机票给你，那你用特区护照，是吧？喂，他有资料在手，某某某，咁啊，这个入过这个即是领事馆签证中心的，不给你出境。喂，这个就是暴政来的啦，跟住下来还有什么出入境自由啊，是吧？喂，英国佬人家真的，喂，讲就讲，即只是看这一点啫。嗰陣時我哋即係佢要搞 BNO 嘅時候，我哋鬧到個撲街嘅，鬧英國佬係咪？咁你俾個 BNO 嚟做咩？有咩用啫？係咪？好啦，而家面臨咁嘅變局係咪？喂，佢呢種做法好清楚嘅，仲要提醒你啲香港人唔好啦，你網上申請啦，屌網上都可能俾人 hack 嘅，即係都驚起上嚟就係係咪？如果你去個簽證中心，喂，北京的特務知道的，他會通知北京當局或者香港政府限制你的人出境，你誰去這個簽證中心的人他就不讓你出境。所以這個新聞其實重要的，大佬，希望所有那些現在揸住 BNO 準備去英國那些人，喂，醒定一點，你要申請那個簽證就麻煩你在網上申請了。喂，你說多恐怖啊，真的。即使是這樣，英國佬 喂，假假地都是偽君子啦，你當佢係嘛？佢都起碼喂做俾你睇啊，係咪？之前有個新聞就係話，喂 MI5 係嘛？佢哋喂揾到一啲即係攞 BNO 入境嗰啲人，屌你即係滲透嘅，共產黨揾人滲透嘅。咁佢唔會因為有人嚟滲透，跟住佢呢個計劃咧就 hold 住或者收緊，唔會好似台灣咁撲街。台灣真係最撲街嗰個喎，我而家話俾大家聽。你睇翻啲數據就知噶啦。無論美國、加拿大、英國、澳洲、紐西蘭，所有呢啲國家都係中門大開，上網查啦，大佬係咪？唯獨是台灣，日日喺度咧就抽水，呢啲叫佔了便宜又賣乖。如果你蔡英文就因為咁樣攞800多萬票。而家一路收緊香港人嗰個移民嚟台灣嗰個門檻，加上最近而家呢段時間疫情仲大鑊添，你入唔到嚟添啦，係咪？不斷收緊，如果你政治審查，喂，英國人哋一樣查到有滲透，咁就查到有滲透，咪趕佢走或者點樣咯？你唔係，屌你咩？你講就天下無敵，點樣做呢？淨係講個《港澳關係條例》第18条寫得清清楚楚，係咪？如果佢嚟咗台灣，係咪？覺得安全有問題嘅，因為政治原因，甚至喺香港，係咪？咁你就要去幫佢嘅。你第18条寫得清清楚楚，到而家據我所知都冇一個案係用呢、這個《港澳關係條例》第18条。嗱，佢而家有啲特別，有啲個案會處理嘅，透過啲民間團體，係嘛？咁有啲人係可以留低喺度嘅 ，OK？ 譬如你嗰陣時打工咧，佢規定你個每個月入息要幾多錢，係嘛？咁而家就將嗰個入息嗰、那個即係門檻就降低咗，咁就你唔使話你可能揾2-3万元台幣，你都可以即係以嗰個勞工啊喺度做嘢嗰、那個就攞居留證咁，但係俾唔俾永久居留俾你係另外一個問題。喂，連美國都識做啦，即係我避風港計劃，避風港，你而家人如果喺美國，係咪？你就可以唔走嘅，有18个月時間俾你，係咪？你去揾份工作啦，咁有人請你，咁唔又可以留喺度，啊，繼續讀書啦，諸如此類，係咪？最撲街就係台灣，所以呢啲咪又係中國人咯。你唔認你係中國人，但係你嗰、那個屌你個基因係中國人啊嘛！喂，真係興嘅，我唔係講笑嘅，係嘛？雖然我人喺台灣啊，係咪？但係真係好撚興啊嘛！亦都有好多而家攞咗居留證喺度等緊攞身份證嘅人，俾佢拖咗好長時間，屌你揾我係嘛？有好多個啊，揾我都冇計噶。我最多有機會，我見到港澳處嘅人，見到陸委會嘅人，我屌柒佢咯，咪就係咁解，咁簡單啫嘛，係咪？而家批嘅個案越嚟越少，係嘛？咁你唔緊要，你啊，我國家安全，我又驚你啲共產黨滲透，都得任你噏。唔好講埋嗰啲，我哋企喺香港人呢一邊啊！我哋支持香港人啊！而家仲緊最近諗住個新招就係可以俾香港啲學生放寬香港學生嚟呢度讀高中喎。咁不嬲都有香港學生嚟呢度讀高中噶啦，呢度有間華僑中學嘅。屌你咩！你唔知嗰啲人就以為佢哇，即係對香港好好啊！屌你咩！呢度都有間華僑中學喺板橋啊，大佬。咩？呢個係當年國民黨時代落嚟到而家嘅有个国立侨生大学先修班，小弟当年就在泸州读国立侨生大学先修班，后来就将他的格局降低了，就去到比国立师范大学附属的一个先修班，就在林口。即是你讲这些屌你咩，即是当是一个外宣宣传，我支持香港人的自由，你现在当香港是匪区来的，已经这个蔡英文政府是吧，一路要限制住，所以呢啲咪你鬼佬就實在得多啦，係咪？美國又好，加拿大又好，英國又好，係嘛？澳洲又好，你咪睇咯。呢啲唔需要咩㗎？你攞翻出嚟就好清楚㗎嘛，攤開佢，屌你！即係 是佢係係台灣當局鬼鬼祟祟嘅啫嘛，你明唔明屌你咩？而家移民處要你，如果攞身份證嘅時候要簽嗰張紙，係嘛？要填你有冇宣誓擁護或者穿或者唔係你有冇宣誓或者簽署聲明擁護呢個基本法同埋效忠政府？邊有效忠政府啫？係效忠特區啫嘛。就算有宣誓，係咪？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嗰啲，嗰啲寫成效忠政府，而家搞到嗰啲法定機構嗰啲，或者做過公務員嗰啲，或者舊陣時喺中資銀行做過嘅，而家退咗休都唔俾你。咁你點樣叫支持香港人啊，大佬？所以而家咪去英國嘅人多咯，係咪？有能力嗰啲咪去第度。其實你睇到以前嗰啲即係香港移民，無論你八九六四之後又好，係嘛？即係幾個關鍵時候，或者九七前夕。喂，都是去啲英語國家嘅，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呢啲地方。後屘有段時間就回流翻嚟，冚家產，而家再去，屌你真係！因為我早兩日寫咗篇文，寫得特別長添，啲人就即係又係唔會睇嘅咧。我後屘有一段咧就係、是。那一段是怎樣呢，即叫是人都屌。那篇文其實我就講香港現在有逃亡潮，大家紛紛逃命，但是後來我寫了一段後記，其實整篇文成三千字的，很少寫那麼長，這些長文有差人看嗎？ 我就先整了一段引言咁之類嗰啲嘢，咁啊，反而嗰段就多人睇喎，即係短啊嘛，係咪？啲人唔睇文嘅，而家係即係，所以你話寫文章，所以台長嗰篇已經算好嘅。我聲演揦埋都過萬人去聽嘅，原來聲演有用嘅。而家我發覺即係遲啲可能我將嗰啲長文係聲演，你七情上面就得㗎啦，聽到你把聲咁，啲人就懶啊嘛，大佬佢就係唔睇，咁你點咧？係咪？咁我篇文咧叫做《香港本是避秦地，沿河竟现逃亡潮》。咁后尾嗰段后记咧，即系可以读俾大家听，声演俾你听。嗰段后记就系咩咧？第一句就系勿谓言之不预，即系 I told you so， 一早就话咗俾你听噶啦。整理旧剪报。嘅時候咧，翻看三十二年前自知出版嘅《神州巨變與台灣風雲》文集，有這麼一段文字：八二至八四年，中共與英國就香港前途進行談判，由於懸而未決，香港陰霾密布，人心惶惶。中英雙方簽署聯合聲明之後，香港雖然要於九七年七月一號回歸社會主義祖國懷抱，但過渡期的現狀。有了一紙國際條約保證，香港人也可以爭一時，也可以爭千秋，各自盤算。歷史見證人也好，民族逃兵也好，總算有了一個時間表。嗱，呢個係講過渡期啊。呢八四年聯合聲明簽訂咗之後，跟住有十三年嘅過渡期，先到九七。咁呢十三年咧，就俾大家去即係盤算一下，你點樣做啦？去定留咧？咁樣。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大局底定，香港繼續安定繁榮，政治經濟有了差強人意的發展。雖然走上最後一程，但很多人希望九七不是一個休止符，而是一個新的起點。於是人人放眼大陸，建立互相依存的關係，特別是經濟。中港兩地開始緊密合作，中共對香港這一隻會生根金蛋的我，在政治上絕不退讓，經濟上的盡量表現謙抑，相安無事務實的香港人又逐漸對香港前途產生浪漫的樂觀，尤其是那些無法做民族逃兵的人，亢奮始終維持不久。隨著基本法的制定，港人重新信心危機。這個是講八七年、八六年制定基本法，跟住仲有個八九六四慘案，咁問你驚未？但基本法基本無法與大陸的無法無天相呼應，正如很多香港人一樣，區區早在即係我啦嚇，喺中英談判期間就表示對香港前途不樂觀，血洗天安門之後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只有白痴才相信。 這個是32年前寫的文章，大佬。咁咪而家講香港啦，50年不變，未及一半，香港已經換了人間，人人爭相逃命。東條台灣即係向東望住個台灣，朝野兩黨在面對中共似一大敵，不是死抱美國大腿抗中到底，便是猥自枉屈乞求和平。死抱美國大腿抗中到底，就是、為美國而去抗中嘅呢、這個就是民進黨。猥自枉屈乞求和平的就是国民党。那你说了现在共产党这么强，那你这两个党这是不是瓜得呢？这段东西有人铺，即是铺，我们铺了在那个即是台湾的一些 page 上，有些人就动我了，那我只是笑话了，你死了未知，是吧？美國在阿富汗20年，到最後不是鬆容離場，而是倉皇撤退，重演46年前西貢陷落一幕，騰笑國際，勢傾則絕，利窮則散，國際政治只講利害，沒有是非。台灣朝野如讀史，即是你有讀歷史的話，當知蔣氏父子當年被美國多次棄如敝屣，仍然堅決反共保台，海上長城得以屹立不倒。民進黨政府就算不會感恩，亦允義，亦都應該啊，使真理事實雖出之仇敵，不可廢也。就算是你仇人講的，喂，你都不可以即係否定的，係咪？如今台海風高浪急，適應變局，應要懂得裝勁自強，處變不驚。中國切據中國。中共撤據中國72年，即係撤據，即係你唔係正統啊，大佬，你咪人民選你出嚟嘅，係嘛？所謂去中國就應該去中共，但係中共去後仲去唔去中國呢？如果答係，咁點解制憲建國要揣摩美國主子嘅意志咧？你話呢兩個黨唔係好不堪咩？好啦，跟住。至於台灣自許為中國人者，有啲台灣話我係中國人啊！而家中國偉大強大咁啊！有啲人同大陸嗰啲民族主義者同一義底勞結啦。這個義底勞結咧就係民初嘅時候翻譯呢個 ideology 啊，義老者 ideology 意識形態講咩咧？西方民主衰落，西方民主已經開始衰落啦。美國而家壓制中國，因為佢係老佢係老大啊，就要壓制個老二，驚我哋追上去。跟住美國霸權衰落，呢啲係所有呢啲即係小粉紅又好，大粉紅又好，知識分子又好，成日講嘅啊，美國霸權衰落啦啊，仲有好多知識分子喺台灣嘅知識分子都係咁樣講嘅啊，咁就係因為佢有一個中國嘅情意結，咁佢又討厭民進黨。我呢都有中國情結的，不過在文化上，我又很討厭民進黨，但我絕對不會好像你這些這樣，所以在台灣這些所謂中國人，是吧？你去附和共產黨那些民族主義者那種看法，美國霸權衰落，美國壓制中國，然後跟著民主衰落，我絕對不會同意的，我也不會這樣說，因為我認為中共所代表的中國是集人類史上惡政治之大成，民主衰落就只會造成中共政權千秋萬世，是吗？跟住就在台灣搞政治的不但缺乏崇高踏實的意識形態，亦從來沒有以蒼生為念，而且目光如豆，念之在之都是個人利害得失，一到選舉，人性最惡劣的一面暴露無遺，遭殃的人民，虛行兩岸三地亂局。即係我哋而家睇到兩岸三地，即係大陸、台灣、香港啊嘅形勢，令人扼腕。扼腕就啊，即係咁用扼腕，就係呢篇文啦。 咁全文幾千字、三千字，咁冇人睇啊！呢文講啊，有人聽啊，有人睇啊，文啊冇人睇嘅，文係可以幫助你思考嘅。好，咁啊，今日講到呢度，咁啊提醒各位，今日係19號，咁啊跟住就係20號開始要交台費，跟住我哋鬱文射馬咧就嚟開賣啦，應該係25號嘅。咁啊新嘅一季啊即係九月初就開羅。咁啊，我哋就同即係《癲狗馬經》嗰啲編輯啊，我哋啊幾位台柱咧，就大家商量緊今年嗰個鬱文射馬咧，可能就即係改變一下嗰啲啊，即係嗰個 tips 嗰個，我可能就會用一個方式就係俾 win pay， 跟住揀多隻冷馬咁啊，俾大家參考。咁希望大家就記得磅水啊！即係貨金係最緊要嘅。咁我哋因為係交月費，唔係要靠呢個 YouTube 多啲點擊率，然後收廣告。因為有好多時我哋又俾人黃標，佢唔落廣告，咁你咪係嘛好惡搞㗎？你睇我哋而家成差唔多26萬幾嘅 subscriber 啦，已經係嘛咁廣告費應該收得多啲啦。咁唔係嘅喎，原來雞碎咁多嘅啫，一樣係係嘛。咁所以大家一定係要交台費嘅，當然因為而家我哋咁多年來個做法就係你就算你唔交你都一樣有得睇，咁你咪唔交咯。有啲人會係咁噶嘛，係咪先？咁大家即係諗下而家個世局時局咁樣，因為你係即係我哋唔係話好似有啲 KOL 咁樣，咁你啲人貨金，咁佢自己一個人啊代曬咁啊，跟住就豪稱話我揾100萬一個月，劉世良嗰啲幾巴閉啊，係嘛？屌你100萬，屌陰獅子啊有，係嘛？我哋有咁多人喺度做緊節目，係嘛？香港一個直播室，台灣一個直播室，咁你任你用個腦膝頭哥諗，你話要幾多錢支出啦？係咪？好簡單嘅啫嘛，係咪？咁所以你一定係要俾錢嘅，大佬，係咪？唔可以唔俾嘅，係咪？仲要俾多啲添啊！咪即係77.7啊！我而家改可能唔係77.7，就100蚊一個月或者以上就咁咯，唔使煩，係嘛？好咁啊！今日講到呢度啊，希望大家即係將我哋呢段影片咧就分享出去啊，等多啲人睇到啊，最好就喺嗰啲大陸嗰啲網站啊，你可以訂上去都得㗎，係咪？台灣啊咁啊，等多啲人睇，遲啲我哋可能做啲國語節目都未定嘅。OK， 拜拜。